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大家好，这个礼拜六十点钟，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31集。俄共在背后发功，分化军校的学生，企图控制国民党的军队，而且策动倒蒋的行动，这个是中山南事变的前因。这个礼拜六我会详细分析这个俄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倒蒋呢？礼拜六十点钟，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记得收看。 唔知點解頭先個節過得咁快，我自己覺得好似冇咩咁，跟住已經完咗節啦。咁 我哋我都話呢佢淨係嗰本快文本書可以講兩個鐘嘅，你諗下半個鐘邊個講？ 係啊，咁我哋但係你冇辦法啦，我哋第二節咧，我哋都有啲新嘢介紹俾大家。咁技術人可以去嗰個電腦個版面嗰度啦嚇。咁嗰個標題咧就係話咧，我哋由於可可啊，就喺未來呢幾十年咧會絕種。咁所以咧就可能我哋冇朱古力食嚇，咁同呢個科學有咩關係咧？ 嗱，呢個咧首先就係我睇個標題咧，我即刻諗起亦舒嘅小説《朝花夕拾》嚇，即係又去拍，就拍一成。 你有睇咩？你有睇咩？ 我有睇啊，唔係我有睇套戲。 OK， 我即係以為 阿方中信扮方中信嗰套啦。 我以為你睇亦舒嘅小説，如果係真係打咗眼界啊！ 我冇，我就係因為睇咗嗰本書，我睇唔明白，睇咗嗰套戲。 我申報，我有睇噶，我有睇亦舒噶。 我睇過戲，但我冇睇嗰本書。我睇完嗰套戲， 我有睇亦舒嘅小説噶。OK， 咁入邊其中一個情節就講一個科幻情節啦，就一個其實有少少穿越未來嘅情節。咁即係當然嗰套戲我好難忘嘅，阿夏文植同埋阿方中信啦。咁入邊就講一個情節，就係話喺一個未來世界入邊咧，可可絕種，所以大家就會面對一個冇朱古力食嘅問題。咁純粹係你我亂噏，即係其實幾乎亂噏嘅狀態。 但係結果咧就咁係噏中咗嘅。 但係我如果講可能佢真係有留意過，就係話有啲咁嘅新聞就將佢擺入嚟啦。但係喺嗰人嚟講，大家係一樣，我覺得好遙遠嘅問題嚟嘅。但係今時今日咧，以嗰、那個朱古力嘅銷售量啦，同埋真係面對嗰全球暖化問題咧，係即係出咗一個我認為比較標題黨味道嘅新聞啊，就係話咧有人話。40年後可可絕種，冇朱古力食咁樣嚇。咁其實就嚟緊呢幾日啦，可能我估都慢慢會將佢傳到嚟中文媒體嗰度啦。因為呢啲咁合大眾口味嘅題目咧，又咁標題黨嘅嘢咧，就好吸眼球嘅。咁又會有人炒作話：哇，冇朱古力食啊！朱古力期貨係咪要炒起上嚟咁樣？咁但係我會覺得點解要將佢擺喺科學新知度咧？咁其實當然我都喺一啲科學嘅媒體嗰度去揾到呢篇文章出嚟啦。咁就係因為咧，佢背後其實我更加想大家留意係佢嗰個背後嘅科研嘅發展。咁之所以傳咗呢一個可可會絕種，大家冇朱古力食嘅呢個故仔咧，係因為咧我哋都幾確定我哋面對緊一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全球暖化咧，大家講嘅就係我哋要感受到越嚟有啲地方越嚟越熱啊，同埋嗰啲氣候啊、颱風會變化之外咧，就係成個嗰個嘅種植帶啊，即係嗰個農作物種植嘅地方係會有個即係變化遷移。原本適合種呢一個可可嘅地方變得唔適合。而家即係現時嚟講嚇，世界上咧即係比較去盛產呢個可可嘅地方就離唔開就非洲嘅象牙海岸啦，或者今日有人譯做科雅迪亞啦。 你千祈唔好譯科雅迪亞， 我不嬲叫象牙海岸，因為嗰個法文出嚟就個意思就係象牙海岸嘅意思嘛。咁然後就仲有加納。到喺亞洲咧，其實印尼有，另外澳洲都有，即係我甚至乎會投訴咧，就係咧，我早排都係，即係我發覺咧，我冇食吉百利朱古力好耐喺香港，點解咧？因為香港嘅吉百利朱古力自從轉咗澳洲出之後咧，我覺得唔好食，其實我覺得個原因未必係因係可能佢哋個原材料嗰個問題，即係由澳洲種植嘅可可嗰個質量其實係有同原本個 recipe， 即係佢未調節得好。 但是如果當你吃回真的 在英國那些廠做出來的那些吉百利朱古力，我懷疑它可能個貨源本身的可可的源頭是來自在非洲那邊，即是比較近它的源頭， 但是我估計現在這個源頭都越來越少 的，即這個反映到問題就是全球化，它種植的地方土壤不同，其實影響那個質量，即是吉百利是一個例子，其實根本上所有的朱古力商都是面對著這個問題，當然不再說了，即是可可原產地去到南美洲諸如此類。咁如果呢，萬一呢啲象牙海岸啊、加納呢啲地方，佢原本嘅嗰個種植帶入面嗰個嘅可可產量減低，唔再適合種植，而我哋其實都不斷其實試緊喺新嘅地方種植嘅時候，亦都發覺嗰個嘅因為水土同埋氣候問題咧，出嚟嗰個結效果唔係咁好，即係呢樣就好現實嘅問題。純粹你話一個農業工程嚟講咧，攞咗個種去種咗佢，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噶啦。咁譬如話，好似你話稻米啊，或者呢啲番薯啊、花生呢啲，係可以好廣泛地方都種得嘅，咁冇乜大問題。可可就係一樣都相對嚟講比較奄尖嘅一個農作物嚟嘅。如果得嘅話，晨早嘅中國種咗大把啦，咁啊，即係始終就係佢嗰個即係氣候土壤嘅問題，令到佢同埋出嚟嗰個質量咧，亦都係比較 sensitive。咁於是乎咧，佢會係喺成個氣候變化入邊咧，首當其衝嘅其中一樣農產品。咁再加上兩路夾攻啦，通常呢啲問題就係、是香蕉亦都係面對緊另外一個嘅問題，就係、是疾病，植物嘅疾病。嚟緊似乎就係因為咧，我哋大量生產香蕉嘅基因過分單一，於是乎佢對於一啲嘅fungi 即係啲菌類嘅一啲嘅感染咧，那個抵抗力係好弱。咁於是乎，我哋可能面對到嚟緊出現一種比較強嘅一啲嘅菌類去蠶食咗呢啲咁嘅芭蕉樹，甚至乎香蕉果實之後咧，佢出現嗰個收成係會大大受打擊。可可亦都一樣，嗰個嘅寄生病嘅問題亦都越嚟越嚴重，而且你未揾到一個可以重新去大量繁殖嘅一個新嘅方法嘅時候咧，所以喺呢度咧，科學就有地方可以介入啦。咁但其實而家台長喺畫面度 highlight 咗呢一段咧，大家睇到嗰個全部大街嘅中文字又係 CRISPR， 講得 CRISPR 就 CRISPR-Cas9， 都係講緊基因改造嘅方法。其實都係大家而家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新聞最重要係講緊咧，而家科學家係介入咗呢一個又係用基因工程嘅方法去介入呢一個可可嘅種植。嚟緊我哋咧，其實就希望咧透過基因改造，令到呢啲可可咧係更加能夠抵禦一啲比較唔同嘅氣候，從而令到佢喺唔同嘅土壤亦都可以能夠種落嚟去維持呢一個可可嘅供應量。所以係咪講得好實喺40年後真係可可會絕種呢？你乜都唔做，可能真係會係。但係而家基本上可以話咧，我哋已經準備好由基因嘅層面去介入嚟去改造，即係可可嚟去嘗試令到佢令到我哋維持個產量咧。 嗯，但係呢、這個如果你去即係用一個比較綠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就係話俾你大家聽咧，大家要食翻 基因改造可可 以前嘅可可咧，就差唔多都大家要放棄啦。 係， 因為未來咧就係、是。即係能夠繼續喺呢個地球上面生長嘅就係被基因改造過嘅，係嘛？咁呢個兩回事嘅，因為涉及到頭先你講嗰個好唔好食嘅問題咧，有啲人係食得出嚟嘅，基因改造嘅食物，有啲人食到出嚟。 係咪嘅？我唔知，即係至少就係話你喺澳洲種嘅， 因為係唔同味嘅，因為係唔同味嘅嚇。咁但係呢個我相信亦都唔係一個大家可以逆轉到趨勢嚟啦，因為糧食嘅問題咧，用基因改造嘅方式去。解決啦，實在個誘惑太大 嚇。又咁講啦，其實好多嘅農作物咧，我哋未用到呢種 CRISPR-Cas9 呢種真係好基因工程嘅改造之前咧，已經用咗好多人工嘅選擇方式嚟用咗做咗一種咧，其實比較粗疏嘅基因嘅重新編。 因為如果你講得即係比較嚴謹少少咧，其實基因改造咧。是由 day one 有農業開始 係係啦，你有人類做人為的選擇，其實你未識基因呢個概念，你已經是將不同的品種去雜交。所謂雜交水道，你未必識得咩係 DNA， 但係你用雜交講咧雜交水道的概念，其實你係透過佢嗰種人工介入的自然選擇，令到出現更多新的可能性，嚟去做一些用人力再揀選你希望中意的一個品種出嚟。其實有發明咗農業開始，我哋已經做一個比較粗疏的基因去嘅選擇。而家只不過就係話呢種咁樣嘅基因選擇咧，我哋未來不得 即不去面對，就是一種由微觀世界由一個分子開始做起的一種的基因選擇。 但是這個問題大家不要掉以輕，因為我們講的話幾千年之前其實已經做了這件事，但問題就是那個速度慢嘛，速度慢它會有一個好的效果，正面來講就是說有些事做錯我們會看到， 它是慢慢即是試的很慢慢，不會說我即變成大家被迫要有足夠的耐性看到有什麼 反應。是啊，咁亦都俾到足夠時間人類去適應，但係而家講緊呢個問題就係一兩代人嘅事嚟， 嚇十半代人嘅事添，我甚至話係好快嘅。 而家講緊即係十年以內， 即係好似我哋出世未有呢樣概念，我哋到老可能就要食呢啲嘢。 係啊， 咁其實半代人嘅事嚟。 咁如果有出錯時候，咁我哋幾耐先會睇到？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我哋講緊如果出錯時候，可能唔係呢一代人睇到。可能是兩代三代人先提到， 即這個 但到期時已經可能翻唔到轉頭。 這個就基因改造食物一個老生常談問題，無論我哋講邊一種嘅食物都一定面對呢個問題。咁即係你話番茄啊，或者係其他嘅大豆啊，咁我哋其實都仲即係嗰個嘅影響嘅產量都即係相當大啦。咁因為我哋人需要個量亦都好大，所以就算佢喺全球上面比較廣泛地種植嚟講咧，結果都仲係有一個誘因嚟去。 我呢個就差唔多都唔使諗。你可以避免的了，即除非你是一些很即原教主主義的綠色 的朋友而 已。是的，但是在這裡我提到香蕉和可可，即我又不想過分地重複很多那些基因改造食物面對的老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但我很想即在這裡講多一 點就是說為什麼都真的被迫要去用到這個基因層面 來去做呢？當然就是因為我們傳統的方法的效果不好，即係尤其是對於嗰個嘅可可嚟講，因為佢嗰個嘅即係適應能力比較弱，我哋發覺試咗好多種唔同方法咧，已經出唔到嗰個效果出嚟。即係其實咩人去最努力去試咧，反而唔係嗰啲農夫自己，其實就係嗰啲訂佢哋啲貨嗰啲咁樣嘅朱古力生產商。 就變咗第二個問題啦。咁呢個咧就 大家好出名，呢度睇到有幾隻朱古力牌子嘅，Mars、Snickers 啦，甚至乎係可能其他地方有提到Godiva 呢啲幾個好著名嘅朱古力牌子咧，全部而家咧都係積極地去將佢哋資金投入咗喺基因工程入邊嚟嘗試加大穩定未來嘅可可嘅供應，因為佢哋呢個牌子唔做呢樣嘢咧，即係之後朱古力變咗做 luxury 咧，其實佢哋反而少咗好多賺錢機會嘅，其實就 唔會做第二樣嘢咯。 做 cooking 咪唔同嘅啫， 唔係 cooking 兩樣嚟嘅，即係可可咧就即係嗰個就唔同係可加因啦。但係譬如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 我講個音 唔係啊，柯達公司， 係菲林 做菲林啊，而家出而家做即係嗱，你唔知有冇留意過佢臨咩即係唔掂嗰時候咧，係賣曬啲專利權俾 Google， 咁但係如果你話做菲林，而家就簡直都。即係唔得啦！ 而家純粹做顯像啊啲咯， 顯像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而家你睇戲咧係冇菲林噶啦，即係冇喺香港係放唔到啊！即係話有套片啊，如果係菲林嘅話咧，喺香港戲院係放唔到依家， 依然係一個圓餅嗰種，一半嗰種， 因為已經冇咗呢種咁嘅放映嘅設施啊嘛，咁所以有啲嘢咧。無論技術或者工種咧，佢真係俾時代淘汰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而家呢個 Mars 啊，同埋 Snickers 啊，或者你頭先講嗰個Godiva 咧嗰啲咧，咁咧就佢同其他糧食公司一樣嘅啫。因為我哋要涉及呢個問題咧，亦都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以前講譬如Monsanto 啲講，就係有可能佢做呢個過程，佢係買咗呢只基因改造嘅可可嘅基因嘅版權。 係啦，係啦，嗱咁呢度提到一樣嘢啦。可可的基因是什麼呢？其實現在是沒有人回答到這個問題的。人類有個很出名的 Human Genome Project 就已經將人自己的基因圖譜 搞出來了，跟著甚至乎在考古方面，我們以前講過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圖譜也都是有很出名的人、搞出來的，即是我等羅諾貝爾這班人、世界上這麼多不同的物種，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基因，即是基因圖譜的、譬如話，我哋好有興趣就係一啲疾病病菌嘅基因圖譜啦，因為我哋好希望可以針對佢嚟去揾治療方法啦，甚至乎癌症等等都係啦。但係我哋發覺其實對於啲糧食，我哋唔係樣嘢有基因圖譜嘅。稻米基因圖譜有人做過，因為嘗試去考究呢個稻米嘅起源。咁原來可可嘅基因圖譜咧係做緊嘅啫， 於是乎咧，就係咧，為咗去探究點樣去可以咧，去搞清楚可可基因入邊我改邊個資訊得到咩效果咧？就其實呢一啲咁嘅朱古力公司而家係好致力去做一個就係可可嘅基因淘寶工程，甚至乎你預咗啦，香蕉都要咁樣做噶啦，即係透過去搞清咗成個呢個叫 Carco 呢個genome project 啊，咁然之後咧揾到成個基因淘寶咧，我就真係可以開展下呢一個可可豆基因嘅改造。咁你會發覺呢樣即係聽落好似好瘋狂啊！我哋原本真係由一個純粹係愛情小説、愛情科幻小説嘅一個題材，原來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原來呢個問題去到基因嘅層次，去到個地步所需要嘅技術係去我嚟處理人類疾病呢個咩問題？即係於是乎就去到個最尋根問底啦，真係一個基因資訊嘅層次，一個單個分子嘅層次嗱嚟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咯。 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嗰個可可嘅層面咧，我相信話要完成呢件事咧就為期不遠啦。 嗯， 因為呢個相信唔係太難嘅。咁佢呢度咧亦都提咗樣嘢咧，就係話咧，亦都喺豬啊，最近喺豬嗰度咧就做咗一個嘅基因嘅改造，就令到咧佢哋唔好咁即係可以遇到傷風嘅時候咧都。可以頂得住， 係啦係啦，即係大家都係對動物植物，佢個尤其是你俾得人食咧，你係希望你去用對佢用藥嘅成本要減低，跟住你就又開始搞到呢啲嘢啦，喺基因改造令到佢更加抗病。 咁實際上呢個抗病咧都係好被動，即 係 唔夠 aggressive 嘅，因為點解咧？後面講到最尾啊。點解令佢快高長大呢？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你養只豬，你唔好等佢養咗成一年，你先至食得。你養佢三個月， 快大豬 係快大豬。咁呢啲你諗落去咧，就越諗就越得人驚 嘅。往往就用化學嘅方法做打激素咯。 係啊，而家唔係啦，而家就係、 是、即係而家啲人你睇翻就係話嗰個雞嘅成長周期嚇死你噶嘛。 三個月嘅啊。 即係基本上係即係。 唔係，所以而家啲雞咧，你食覺得好怪啊。某連鎖店嗰啲。嗰啲我諗唔係稱得上係雞嚟嘅，你唔知，總之唔知係咩嚟嘅， 一個催熟過早熟嘅一個小孩子咯。 係啊，係啊， 即係會 係咁。但係呢個就係資本主義底下嘅經濟嘅規律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多講啦。咁另外係同呢個有關嘅咧，就係我就send俾阿陳志雲嘅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咧，而家 基因改造嘅另外一個新聞啦。呢個就係台長send俾我。係 啦，就嗱呢個係咩咧？就係話咧。接近一個情況就是可以將人 step closer to 即係呢個精子啊，男性精子啊，咁呢個問題好嚴重啊？點解咧？如果做呢樣嘢，咁要男人嚟做咩咧？咁 單性繁殖 啊？唔係，我頭先個問題，如果做呢樣嘢，要男人嚟做咩先？就呢個問題咧，就脱離咗呢個科學新知，所以我哋就講翻嚟一個技術嘅問題啦。 嗱，呢樣佢就講，即係如果 喂呢個係 lab made sperm 喎，大佬 又咁講嘅，即係佢個意思就唔係話自己真係揾，即係揾啲化學品自己溝啲精子出嚟啦。咁呢個就同頭先講嗰啲，即係佢都係一種基因嘅改造，但係同頭先 CRISPR-Cas9 嗰種又即係從嗰種 genetic engineering 有少少唔同。呢個針對嘅就係喺個幹細胞嗰度嘅，即係 stem cells。其實即係呢段文字咁投嗰幾行，即係投嗰一行我都有啦。其實就係嘗試去培植，透過玩呢啲幹細胞嚟去等佢咧生一啲我哋想要嘅嘢出嚟。即係講得現代嗰種生物工程咧，即係講啲分子生物技術咧，離唔開呢兩樣嘢噶啦，就 stem cell 同埋 DNA 呢啲咁嘅嘢。DNA 你喺個成即係一個完成嘅生命體入邊去揾翻佢嗰個嘅遺傳資訊啦。Stem cell 佢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咧，佢係一個你可以話一種好 universal 嘅，佢可以千變萬化嘅。經過適當嘅導向咧，佢會將自己再去分類、發展同分類。佢可以變成一個肝嘅細胞啦，唔係肝細胞，由肝細胞變做肝臟細胞，生個肝臟出嚟啦，變成為其他嘅器官等等、皮膚啊等等啦。咁其中一樣最得意就係咧，將佢變成一個生殖嘅細胞啦。咁所以就係話咧，喺呢一度咧，即係我以我咧由我啲學生度學翻嚟啊，即係因為我自己唔係拜科嘅專長。其實就係咧，你需要將呢堆咁嘅肝細胞，呢肝細胞其實有好多類嘅。有啲譬如有一個成熟嘅人嚟講咧，咁你揾到幹細胞嘅地方通常喺你個脊髓度啦。喺一個 BB 度就喺個臍帶血度又有佢嘅一種好有用嘅幹細胞啦。咁兩種係唔同嘅嚇，即係嗰種嘅潛質亦都唔同嘅。咁我自己即係呢個要留翻俾專家去慢慢再講嚇。我自己好大個窿未填到落去。 但是而家大家就諗啦，點樣由呢啲咁嘅幹細胞去做，幫佢去俾一個特定嘅環境，甚至乎一啲激素俾佢嚇，一啲荷，其實通常有啲荷爾蒙，佢感受到荷爾蒙嘅即係一激素啦，佢就會將自己變成為嗰某一種嘅細胞。你想呢個幹細胞變成肝，你就要俾適當嘅激素落去，佢會變。然之後佢變嘅時候，你再培植佢，咁佢出嗰個嘅器官，佢自己會再分工。咁究竟喺乜嘢情況之下，先至能夠去將佢變成一個生殖器嘅細胞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大家未係好搞清楚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就係透過去了解人嗰個男人睾丸入面生精嘅過程。你究竟是搞清楚哪几种的生化物质是可以帮我由一个干细胞生啲精子出嚟？搞清楚的时候呢，咁我发觉就是可以跳过晒一个男人佢嗰个嘅生化作用，直接喺一个实验室入面去重复呢个作用，去整一啲精子出嚟。 不过呢个头先讲嘅就我个讲法咧，就搞笑嘅啫。因为如果你话做得男性嘅精子咧，咁女性嘅卵亦都做到嘅。 嗱，我甚至会话咧，呢个讲紧唔系太夸张嘅，即系其实嗰个研究嘅方向最后就话咧，可以由唔好话男定女，总之系由一个陈志宏或者由一个梁锦祥嘅干细胞入边培植出梁锦祥嘅卵子或者梁锦祥嘅精子，然之后再将佢哋结合翻，生一个梁锦祥出嚟，吓、即系咁系可以去到咁样嘅最后嘅科幻度。 但系比呢个咧，即系更加现实，系我估开始做紧嘅咩咧？就有啲人开始做自己嘅干细胞咯。 系， 举个例啦，譬如话喂，到你嗰个身体某部分系出现衰老或者呢个疾病嘅时候咧。你換咯， 係啦， 換 自己啊嘛，即係你發覺就係出嚟，你就可以用自己幹細胞製造自己嘅零件出嚟啊嘛，即係我唔係話一定係為咗繁殖，即係嗱呢個咁嘅最終嘅目標咧、就係我唔係話而家已經係可以做到陳志宏嘅精子卵子出嚟、但係就係話你其實玩呢個幹細胞個未來嘅方向就係咁樣，其實就係佢哋好大目的就係以治療我哋器官疾病之名。嚟去令到我可以做一啲唔一定保证同自己吻合唔会排斥嘅一啲部件出嚟、其实最容易谂嘅就系肝，因为肝就系咧，你唔需要好大嚿，你就因为肝本身就系你冇咗好大嚿，你都仲生存到嘅，所以你培植出嚟嗰嚿唔需要好大嚿，移植翻落去你就基本上系自己同自己换肝手术嘅， 但呢個問題咧就唔喺技術方面，因為我自己行外人嘅睇法就係技術方面，我諗都唔係好大問題。 又咁講，要講少就係咧，頭先我講到肝，原來咧即係又係我學生話翻俾我聽嘅，咁多種器官嚟講咧，肝原來相對比較難嘅，嚇、佢視乎唔同嘅器官有唔同嘅難度。 但我講個難度意思唔係話即係而家呢種做即係話慢慢去研究呢種難度，而係話。佢首先要過一關，就係嗰個政府本身咧喺道德上佢點處理呢個問題？因為到 stem cell 到而家喺美國同歐洲做到好難好麻煩，但我聽講咧喺其他地方做咧開始係即係做得好 有好多就係喺一啲可以繞過咗嗰啲道德審查嗰啲位嚟去做咯。即係唔好講就係嗱，頭先講漏一樣嘅，除咗你遲打血嘅幹細胞同人嘅脊髓幹細胞，另外一種就係胚胎入邊。係 啊， 胚胎入邊其實個潛質又係好大噶嘛，因為佢可以真係，因為胚胎本身嘅幹細胞就係你親眼可以唔需要親眼嘅，你現實經驗都知道佢可以變成你人身體任何部分。 嗱，頭先我哋講胚胎嗰、那個好簡單啦，譬如話，即係有個地方。或者有一個國家，佢用法律上容許你嘅就係嗰個細路仔出嚟嘅時候，你抽咗嗰個幹細胞，等佢將來自己用。 呢樣其實都可能有啲技術問題，我唔敢講啊。 唔係我唔係話否定有技術問題，一定有。但問題就係、嗰個技術問題，你睇到係應該係克服到噶嘛？而家只不過如果譬如喺歐洲、美國係唔俾你做嘅直情。嗱，咁呢度有個問題就係、如果唔俾做同埋一啲俾做嘅。咁你買嘅時候一定係俾做嗰啲將來快過你唔俾做嗰啲啦。咁你唔俾做嗰啲會點咧？會焗住向嗰啲地方買咯。你明唔明我嗰個 argument 係咩啊？ 即係呢個好簡單啦。即係你話你就算夾硬去喺呢個地方度禁咗核電，咁最後你喺外邊買電，原來外邊 嗰啲用核電啦， 就喺第二個原來用緊核電嘅地方生完核電，你要買咗佢咁啊。即係你發覺就喺能源啊，甚至乎喺呢啲即係嗰啲科學道德上嘅問題，你發覺就好多嘢即係好麻煩嘅。呢個亦都係歷史發展嘅軌跡其中一個。 係啦，咁呢個係即係我哋講緊嗰個所謂 singularity 嗰個問題咧，就係人類發展到某一個嘅技術嘅。位嘅時候咧，佢會對一啲 我哋固有嘅價值觀咧，造成一個極度嚴重嘅衝擊嚇。咁嗰啲我哋唔講啦。但我想問你一樣嘢，就係話咧，呢個所謂幹細胞嘅問題咧，你會唔會想象到有一日係動物界係互通、互共用嘅可以？ 嗯，我唔嗱呢樣，我覺得個跨度真係大，因為你始終就係跨呢個物種嚇，係即係我覺得個問題比較大。唔好講到幹細胞咁大先。就算而家一啲嘅基本嘅研究，有人企圖啊，真係去嘗試去將譬如話豬， 係啊，我試過一聽過豬嘅腎、 豬腰 係移裝 嚇，你將佢甚至乎真係將嘗試 整喺人嘅身體， 係啦，將佢嗰個排斥不停壓低，無論靠去食抗排斥藥又好，亦或將入邊嗰啲咁樣嘅特定嘅一啲嗰啲 antigen 啊，嗰啲抗原去洗走曬都好，嚟去減低嗰個排斥，去然之後嘗試將佢係移植去其他生物，唔好講人先啦，移植去其他生物嗰度去試，其實即係呢一種咁嘅試驗係有嘅。你話係咪去到幹細胞層嘅？我真係我只能夠講我冇認識，我唔知道嚇。但係即係我會咁講啦，佢至少玩得幹細胞咧，就希望喺原有物種身上面去用。咁因為好清楚係應該唔會有呢個排斥嘅問題嘅。咁起碼解決咗呢一個第一問題先咯。你因為你解決咗第一問題之後咧，你譬如你諗豬同猴子之間佢可唔可以去互換？你能夠解決咗豬嘅 stem cell 身上嘅技術問題，你去解決呢一個猴子嘅 stem cell 身上嘅技術問題，相對亦都比較容易。咁於是乎你就反而比較少需要去諗咧，就係話去跨物種去移植嗰啲咁嘅問題咯。 咁 anyway 就即係都翻我頭先嗰一樣嘢啦，就係、是。即係呢啲咁嘅技術咧，亦都係由大公司啊所去研究嘅。 咁呢個就唔奇啦。咁當然即係入邊具體嗰個嘅政府參與與呢個私人公司參與嗰個份額係幾多咧？咁即係我唔喺呢個專業，我亦都唔識講啦。但係即係喺呢度嚟講咧，即係以我自己稍為即係薄弱嘅理解咧，就係話咧。一路去講話 stem cell 可以變做千變萬化，又嗌啲人儲磁帶血呢樣嘢咧？點解即係喺幾年前咧隧道口都賣過啦？係咪？而家係少咗嘅，而家少咗嘅。咁嗰陣就試過有人去講，就係因為嗰個技術未到位啊。咁其實好多嘢都係你淨係俾嚿錢儲住嘅咋。咁而家事實上個狀態都係嚇，即係所需要研究條路係好長，即係最後成功可以變成嗰個目標係真係好偉大嘅。但係而家今日所面對嗰個技術問題就好簡單。你想去準確地變成你想要嘅細胞，你想要嘅結構都唔係咁容易，因為你整就算你整咗幾粒細胞出嚟，嗰幾粒細胞點樣去組織一個循環系統去供養自己咧，都唔係一個咁簡單嘅問題嚟嘅。你又要需要其他嘅細胞嚟去做分工，等佢變成唔同嘅部分等等。以我所知，肝係相對比較容易，但係其他嘅又係點咧？咁我即係。肝是比較難的嘛，就其他的器官相對比較容易，但具體的容易和難的位置在哪裡，我自己的認識也不是很多。去到這個新聞，即我最震撼就是竟然有人去真的去了解我們男人身體上這個生化系統，透徹到一個地步，令到我們知道究竟需要加什麼的荷爾蒙下去，來去激發這一堆幹細胞來去生產這個精子。這件事是我覺得最 amazing 的地方。 是啊，咁你看入面都有些東西令到我震驚的。咁就話呢，佢哋都這個小組，劍橋大學的小組呢，就創製了一個就是迷你的人造春袋 的高丸、啊、即是他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呢有一堆有能力去生精子的這堆高丸細胞在這裡就走了一堆、這堆細胞你發覺呢整即是堆到很大堆，然後有一個組織有一個膜有些血管去供養住的時候呢，就是真是一個真的高丸來的。現在只不過就是一個小小的那些即是他叫得用這個字 organoid 這個字呢，即是大家要其實一個比較專業的名詞，不是真是一個正式的 organ， 距離一個正式 organ 那個的 topology 還差很遠，但它是一個微小的單元，也都真的能夠扮演到整個宏大器官的一個角色的一個小單元。 簡單來說，它做到那樣東西的功能，它 是出到精子出來， 出到精子出來，那個人的譬如男人那個睾丸都是出精子的嘛，除了這件事沒什麼其他用途。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時間過得真快、證明科學新聞其實都是相當之有趣味的。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好，拜拜。